你们听得到吗？ 可以， 好，可以哈，好，声音可以吗？ 可以。 好，那我们就开始哈。好，好，荧幕看得到吗？分享荧幕可以吗？请跪。 可以， 可以， 运智师兄可以哦。 好，谢谢。待会帮我复印一下哈，因为有时候我要切换过来，切换过去。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哦，我们今天来解释，今天把12学的31讲，把它做个。 没有声音了。 啊，没有声音了。哎， 现在又有了。 可以吗？有声音吗？ 有。 好，好，那我就接着哈。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把31讲做一个结束，也就是我当然会有，不好意思，我有跳着进度了哈。那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解释，何谓遮除所破？当然，重点是摆在认识遮除所破的重要性，好，重点在于说，以学习空性为例，认识空性的要，等于说你要学习空性这个空正见的思想，要了解空正见，必须要了解空正见它所要遮除的所破。好，那既然要遮除所破，那就所破的重要性就很重要。我们的今天的重点摆在，你要了解空性的所破，那对于所破就必须要深入的了解。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前行哈，我们来看一下荧幕。好，就我们念一遍：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有情愿成佛。无缘大悲宝库观世音，无垢大智涌泉妙吉祥。摧伏魔君无余秘密尊，雪顶智严善巧中克巴，贤惠普文足下坐白起。好，那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再试试。好，我们来开始哈。好，哎，这样有看到吗？全荧幕。 有， 好，谢 好。 谢。好，我们来看一下。显就是说，学习空性为什么你要学习空性这个所立，我们叫所破跟所立，大家有个概念叫学习空正见的话，空性是你要所成立的，就是你的目的，空性是你的目的，但是开始的步骤一定要认识空性的所破，你若无法了解空性的所破，你学直接学空性是没有用的，所以它有一个三部曲，哪三部曲？话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引因。好，我要把它整理好这里。也就是说，你要学习空性的话，一定要先从总相，然后我们先从它理论，必须要了解空性所它遮除的所破，就是破除所破。当你破在以无我来讲。空性来讲，你破除所破的话，当你破的时候，就是立的时候。未来我们有因缘再来学说破跟立之间的很重要的关系。上次我们说为遮除第十成立，为遮除自方成立。如果那个为的解释，它没有，它只是遮除第十成立，而没有所谓的立的作用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上次的讲为遮除自方成立，跟为遮除自方成立的显现，为遮除自方成立的这一分或者这一个无遮法，这个是生义谛。但是你如果对于为遮除自方成立就这样而已的话，这个会有点问题，因为它的解释中有一种是应成败不成取的，也就是 你只为遮除脂肪成立，就是说你仅仅只是遮掉，只是遮掉破掉脂肪成立，但没有立什么立无自性或空性或无我这个话，这个就会有问题，就是会破，这样会产生所谓的却被格局讲的破太过，就是有堕入断见的问题在。所以为什么说却被格局解释圣义地的时候，所谓的圣义地就是为遮除自方成立的这一分或这个无遮法。为什么他强调这一分这个无遮法，主要要避免你少了这个的这一分的无遮法的话，你对于为遮除自方成立在理解中会容易理解到什么都没有，好，所以会有这一种的问题的所在。好，那在遮除的所破的时候，可是刚刚是讲那一段，现在我们再放到总相咯，如果在学习空正见步骤来讲，总相的是要有经过三部曲，也就是必须要显现所破的相。好，这个一定要先显现出来。为什么今天的重点摆在就是遮除所破，所破就遮除所破的这个所破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都不懂，你直接说遮除了自方成立的这一分，其实对你来讲只是，在我们来讲，在我心中来讲，只是一个能全身的，只会讲哦，我说啊，所谓的空性就是遮除了自方成立的这一分，这个无遮法，它呢就是空性，它就是圣义地，我也会讲，可是内涵在心中的觉受来讲是完全没有的，只是嘴巴念答案而已。所以意思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是直接跳到答案的一二三的三的来的，可是他的步骤是要先了解所破，因为你了解所破，也就是以应成，现在我们以放在应成派来说，虽然现在是色类学嘛，我们直接放在应成派，应成派的圣义地，也就是空性，他的所破，也就是应成派的圣义地的所破，应成派的空性的所破，或者说应成败的细分无我的所破，它的所破是指什么呢？自信成立这一点，也就可以讲自方成立这一点。站在应成派来说，自信成立、自方成立、地识成立、圣义有，或都是同义词啊，都同义词。那我们就以自信成立跟自方成立这个用词一直在绕一绕就好了哈。好，意思说你要学习应成派的空性，一定要对空性的所破，也就是自性成立或自方成立的话，你一定要了解它，你要了解它，在你的心中才会显现所破的相，也就是才会显现自方成立这个影像才会显现。你如果对于什么叫自性成立、自方成立都不懂，只会说哦，我知道应成派的空性的所破是什么啊？就是自方成立，就这样。可是对你来讲，对你来学习空性来讲是毫无帮助。好，所以你对于自方成立、所破、自方成立这一点，你越了解，对你越好，越帮助越大。好，他第一步说一定要显现所破的相，也就是把公式放进来。如果是放在色类学的来说呢，色类学的所无我的所破。因为金木中的色类学，金木中主张无我，指的就是不特切罗无我。不特切罗无我的所破是指什么呢？不特切罗能独立实质有的我。所以你要对于不特切罗独立实质有我这一点，你能够充分的理解它的话，就会显现不特切罗能独立实质有我的这个影像就会显现出来。显现之后，在你把你所学到的一大堆的公式去把它前面那个把它破掉，就是以正理将这个显现的所破的相呢把它破除推翻。好，譬如什么一般什么正理是什么呢？譬如以纵观应成派来讲啊，当然自方成立要怎么破呢？就用公式带进去啊，比如说 自方成立的瓶子的自方成立有法，它呢，它呢应该不是自方成立的，因为是缘起的缘故。用这个正因公式的正理，正理就是有正理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指的就是指正因，就是把中因欲放进来，它以正理来去破这个自方成立，比如自方成立的影像，自方成立的平的影像显现出来了，你就用那个正理去思维去破除这个，比如瓶子瓶的有自方成立的瓶子为例，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不是自方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缘起的缘故，或者说因为它不是自方成立的一，也不是自方成立的义的缘故，因为理由是很多种的，那我只举个两个理由，用这个正理去破除你前面显现所破的相。如果你正理破除了显现的所破相之后，所以说你如果你学了一大堆的立论批波上什么什么，都学了很多很多的正理，可是在你的心中没办法显现所破的相的话，你学二跟学三对你还是没有帮助。为什么？你第一步骤就没有学起来，你第二步骤跳跃学对你学习空性帮助还是不大。好，所以必须要先学好空性的所破，后来在你把你学到很多很多的正理呢，就可以用得上，去破在你的心中显现的那个自方成立的影像，把它破掉。破掉之后，你才会显现在你的心中显现什么？遮除所破的相，简单的说就是显现空性的影像。好，显现遮除所破相就是什么？就是显现遮除了自方成立的影像。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能显现自方成立的相，第三步骤才会显现遮除了自方成立的影像。这两者之间一定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三部曲绝对不能够少一个，不能少一个。好，那我看一下。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里是公式嘛，看哦，下一个公式你看哦，显现所破的相，一般法师有时候用影像，好，这个是通常加影像的时候是就我们的心中的显现境来解释破除所破。第二个是用逻辑的方式来诠释，就是它的概念，逻辑的概念把它放进来，譬如在显现所破这一点，显现所破这一点，在第二步骤呢，在以正理，第二步都完全用词一样，以正理将所破推翻破除。你推翻破除了显现所破这一点之后，你才会显现遮除所破这一点。这个时候用这一点或这一分或这一个无遮法一样可以放进去。好，那这一分这一无遮法只能放在后面哦，不能放在最第一个，不能放在这第一个，第一个。好，那就把以应成派为例，我们就一样把它放进来了，公式一样套进去。一开始你要先将你的心中仅仅显现自方成立这些，后来再以正理呢将所破自方成立这一点把它推翻掉破除掉，如此的话才会在你的心中只会仅仅显现遮除所破自方成立这一点。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破除了，你遮除所破自方成立这一点，这个时候也就是讲白说它就会显现空性的这一点或这一分或这一个无遮法或者这一个显现。好，所以为什么今天讲的时候，上次讲一些一大堆如信 法师那以剩下接下来我们都是用法师这个代这个简就比较简单用词齁。法师为什么要这样做步骤，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逻辑性，有他的程序性。好，所以说为什么我要先开始开张名义说，这个一二三显现所破的相，以正理将所破推翻破除， 显现遮住所破相，为什么很重要？好，为什么一开始要显现所破的相？好，有他看，对，为什么才能到第二步骤，才能到第三步骤？所以你我们想学要空正见，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断烦恼。你如果要真的要了脱生死，断烦恼，得到所谓的涅槃之乐的话，当然我是放在共三圣的角度来说了哈。这句话也包含声闻圣、缘觉圣以及佛圣这一点来说，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这三圣的共同的目标，有个共同就是要希望离开轮回，好，只是要不要发菩提心，那是另外一回事而已，差别不共的地方在那一点。好，所以我们如果要离开轮回，你就要学习空性。为什么？因为你要离开轮回，就要轮回的因来自于无明这个烦恼，你要断掉无明，因为无明的单着境就是执持，它的执持境就是执境的那一方是自方成立的这一点。当然现在我这讲这句话是放在应承派来说哦，好，所以呢，你既然要破掉无明，为什么要离开轮回，就要断无明，因为无明的它执持对它的驱入境，它执为自方成立，也就是它对它的单独境单独自方成立。你要破掉无明，就要产生心中产生明，跟它是相违的，无明与明是相违。这个明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用词就是在心类学的心所篇叫什么呢？就是慧心所。慧心所哪一个心所呢？也就是无我的慧心所，也就是无我智慧，一般我们叫空正见。所以你必须，你要破掉无明，你要断掉无明，这个道所破，道所断，那你的心中就要产生无我的智慧，也就是空正见。因为空正见、无我的智慧，它的驱入境，它是执持，就是也可以叫执持境，是执境的，它的主要境的那一方是自方成立空的，刚好跟无明。它的执持境跟它的主要的驱入境或者单着境执为自方成立，这一点一个是自方，一个是非自方成立，一个是自方成立，良好刚好是一个正相违，好，正相违。所以你要为什么要学习空正见？因为你学会了，未来就有，因为它就是让你离开轮回的因，好，所以可是你要学习空正见的步骤，就要先让你的心中了解无明的单着境的那一方自方成立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东。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它，你一了解它，你的心中才会显现自方成立这一点，后来再把你学到了很多的正因公式或正理逻辑推理，把它推翻掉这个自方成立这一个错误的想法。好，一个先从理所破再道所破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用正理破除了自方成立这个错误的显现，你才会在你的心中显现遮除所破，也就是遮除了自方成立这一点。你遮掉自方成立这一点，你在心中才会显现空性，这一分的显现才会显现。显现出来，在未来你就越接近你能够解脱的那一天。好，如果这边讲完之后，来，不好意思，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先把程序讲完，请问有问题吗？警官有没有问题？ 到目前没有。 哦，我说你有没有问题？ 我 掉入我的陷阱了，太好。 我说到目前没有哦。 啊，是是，到目前，我要说到目前我没有。好，我会抓语病哦，不好意思。好，谢谢，我稍微轻松一下。好，那我们就接着讲。那因为我今天只是重点摆在这里，我会准备一堆哦，可能也会讲不完。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看法师怎么说。好啊，因为我把他的提纲气理拉出来了。我今天讲的重点就是那个三部曲，它为什么重要呢？我刚才是总说。那法师从头开始细细说，如果我们时间多就多说一点，少话至少我开张明义的重点都已经讲了。我讲白一点， 各位未来你要学立论毗婆僧啊、广论毗婆僧啊，或者中观根本慧论、入中论善贤密疏、辩了不了三头藏论，其实为了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三那个这个三部曲啊，这个三部曲。好，只是它现在是重点是摆在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还是第三阶段而已。好，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说它到底是站在哪一个角度，就像我们在学任何的论点，心中要有一把尺，就是一个科判表出来。好，那我们就来总说已经讲完了，我们就来看法师的细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影音，一边看我就会把就稍微停顿一下来。 先举一个例子。 好， 佛堂里没有孔雀。 哎，有听到吗？有看到吗？现在影像 有有。 好，谢谢。 首先这一点是不是存在的？是，佛堂里没有孔雀这一点存在，它是所知。既然是所知，请问它是成立还是遮止？遮止。为什么是遮止？因为他在心中现起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否定的感觉。如果要精准的解释的话，这一法在我们心中现起时，它显现了破除所破的相。佛堂里没有孔雀的这一点，它的所破是什么？有孔雀。有孔雀为什么是没有孔雀的所破？我们在确定佛堂里没有孔雀之前， 等一下，景贵，你看得到这个，因为我全荧幕哈，有看得到它的中文吗？ 可以， 好，可以啊，好， 应该要先知道孔雀长什么样子， 谢谢， 是不是？如果我们都不清楚孔雀长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办法断定佛堂里没有孔雀？ 好，你看法师现在在讲的时候，就是讲刚才我那个三部曲。第一步，比如我要先找，比如说我到佛堂里，比如到善生的佛堂里，我要找有没有孔雀。可是你要去进去要找的时候，我在心中要有一把尺，我对于孔雀，如果我从来没看过孔雀的话，我到佛堂里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孔雀。为什么？因为对于孔雀它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话，你到佛堂里你怎么知道孔雀哪一个是孔雀呢？或者哪里，或者说你确定没有孔雀呢？就是这个步骤。好，我们来看一下接着。 没有办法。 好了。 当有人问你佛堂里有没有孔雀时，你要如何确定佛堂里没有孔雀？ 好，法师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法师都是用譬喻来去，他现在讲的譬喻都是为了学习无我的步骤来说的。就我们讲的，要了解名相，先从性相了解；要了解性相，要从事相了解。同样的哦，同样推理，你要了解空性，因为空性只讲空性的理论太难懂了，先从相似于比较势力比较好的势力来去让你衬托了解空性的。为什么要这个步骤呢？好，就刚才我讲的，一定要显现所破，再以正理推出你那个所破，这样子才会在你的心中显现遮除所破的那个相。所以呢，你要为什么说一样的步骤，佛堂里有孔雀，佛堂里有孔雀，有孔雀就是你要写让它，就是你的所破。它现在是所破的势力，就是如果我要跟警卫讲说，善生讲堂里没有孔雀，我要证明佛堂善生的佛堂里没有孔雀这件事情，我必须先要知道有孔雀，这个孔雀是长得什么样，知道之后。我还有后来我再可以到 所以说因为我知道它长什么样，我在心中才会显现孔雀的影像。这个影像出来之后，我到善生的时候，我在很多就到处找到处找到处找，诶，因为到处找不到跟我心中显现的那个孔雀影像找不到一个相符的相符合的那个东西存在。找的过程中，那个找去找那个就是什么？去确定的时候，在跟他 check in 的时候，这个过程叫以正理去破除它。好，破除掉之后，哎，我找了老半天，找，原来找不到。后来我就可以回去跟警柜跟他说：“警柜，我跟你讲，我确定了，善生讲堂目前善生讲堂，今天我去找的时候，那个时间善生讲堂佛堂里有孔雀这个事情是没有的。”也就是佛堂里我确定是没有孔雀，这样子的话你的心中就会把有孔雀佛堂里善生讲堂有孔雀的这个有孔雀就被你破掉，被你遮掉了，就会显同时也显现什么呢？佛堂里没有孔雀的影像。空性的或是空性的原理也是如此。好，也是如此的。那我们接着听， 你是不是在心中应该要先升起孔雀的像？ 好，你看，好，你看他的第一步骤说，你要这样子的话，有三步曲。第一步骤就是要心中要先显现出孔雀，在孔雀在我们的分别心就会是以什么方式来显现呢？带有空孔雀的异共相方式来显现。 心中先显现出孔雀的像，而这个东西。你所认定的这个东西它不存在于佛堂里。 好，法师有没有讲一句话？要认定确定，那个认定确定那个认定这个用词是很重要的用词。也就是说第一步骤你要对于无我影对于孔雀要有充分的百分之百，我会强调百分之百，待会我再解释为什么要百分之百的了解。你百分之百了解哦，孔雀是长得什么样子，在你的心中也会显现出跟实际上你在别的地方所看到的孔雀，我的确看到孔雀，我看过孔雀长得什么样，我心中就会显现出百分之百的孔雀。它的完全的差异是差异在哪里？它是带有异共相，这个是错乱。但是如果异共相拿掉的话，你显现的孔雀是完全一样的。这一点一定要认定。认定的话，你破掉了之后，破掉这个所破就是孔雀呢，才会显现没有孔雀也会相对等的因果相顺的，也会显现百分之百的没有孔雀。如果在你的心中你对于孔雀的了解只有80分90分，就会产生很多，待会后面我会再讲，会有一些的逻辑上的困扰。好，我们来再接着看。所以认定很重要，那个认定我会把它解释成两步骤。第一步骤，你对于孔雀所破这个孔雀一定要百分之百了解，这样子你对于所破百分之百了解因果的相顺，你破掉这一分，你显现没有孔雀也会百分之百。主要而且你显现，而且你认定的没有孔雀呢，也会你对它认定也会比较百分之百的认定，不然你那个认定只是对于只是你认为的认定，但实际上它没有到达百分之百的认定。我会强调说，你对于认定所破跟遮除所破这个两个认定，我认为一定要充分的达到百分之百。不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否定掉，就是这叫破除所破。它要破除的所破就是有孔雀的这一点，这样清楚吗？当我们说佛堂里没有孔雀时，在这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先现起了一个孔雀的像？如果有孔雀是什么状态？但因为在佛堂里面没有出现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说佛堂里没有孔雀。但如果有人问你说 佛堂里面有没有妈教，你就说什么是妈教，对吧？你不会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而说佛堂里没有妈教。 好，法师把孔雀的藏文叫妈教，所以如果同样的，他这个很重要的譬喻哦，为什么呢？就跟我们心理学所学的分别之有关，分别之一定是混合了身共相与意共相的单着之嘛，也就是说分别之与单着之是同义词。什么叫单着之？它是靠着分别心的心中显现身共相与意共相，好，就是堪为混合身共相与意共相而产生的单着。所以他在单着一个镜上的这个事物的时候，单着的时候，他的心中会显现身共相或意共相或什么两个都有。好、哦、也就是有时候会是像比如说妈家的话，对于比如我为例，哦，俊智师兄为例，对我来讲妈家，我、哦、如果不知道还没有学过哦，妈家就是孔雀的话，对我来讲妈家在我的心中只会唯显现身共相。我们也知道嘛齁，就是我先不用法师的这个分类，因为法这个主张有很多种，我用另外一家学院的说法，也就是因为站在法师的说法里，身共相与意共相二者是三句型，意共相的范围比较大。我采用，因为我要待会要接着诠释，我觉得比较好解释，所以而且比较逻辑上，我认为对我来讲比较好推了。如果用三句，我会觉得很难去表达我要想表达的那个概念。所以我现在站在另外一家主张，身共相、意共相是相违的，这一家的立场。好、哦，我意思是说，法师是主张意共相范围大哦，好、哦，他是主张不相违。是身共相定义共相，是义共相不一定是身共相。那我现在是站在另外一家说法，身共相跟义共相是相违。待会我在解释的时候，各位可能会比较知道我要讲什么。好，佛堂里没有妈教，对我来讲，如果我不知道妈教就是指孔雀的话，佛堂里没有妈教这个东西，在我的心中只会产生佛堂里没有妈教的身共相，但意思是说我只会产生唯显现佛堂里没有妈家的身共相，意思是说它不会显现佛堂里没有妈家的意共相。好，就是它的内涵就是我知道我看过它。好，所以意共相另外的一家写是相为，主要是意共相必须要你要一定要真的看过他，见过他，这是第一个。对于眼根之来说了哈，对于分别之来讲，理解以慧心所为例，它是以理解为重点。意共相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除了充分的看过他，对眼根之看过他来讲，第二种就是你对于他的法义的内涵我了解，好了解，好充是100%了解的话，好，那因为我们没有。假设我对于妈教我不知道他是讲孔雀的话，所以我在我心中只会显现佛堂里没有妈教的身共相，不会显现他的意共相，这样的角度来说就比较顺一点。好，也就是说你如果同样的你对于空性来讲，比如说空性对于我来讲，比如对我来讲呢，我对于中观应成派的空性，我的心中呢，我目前还是只会在我心中显现中观应成派的空性的身共相。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空性的内涵，我对于空性的，我没有真正的见过空性。因为你要真的见到空性，只会在两个时间点出现而已，也就是当你比量证空性的时候，还有限量证空性的时候，而且又有差，限量证空性的所见到空性才是真的空性。为什么呢？因为比量证空性的时候，你很难，你看到的空性呢是混合了世俗地的，有混合了世俗法。为什么呢？ 因为在比量证空性的时候，它显现即你有显现空性这一分圣义地，但它也显现空性的义共相这一点，而且这两个也就是空性跟空性的义共相是以体性相同的 方式混合起来，体性一的方式混合起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所看的空性哪一个是圣义地，哪一个是世俗地。空性是圣义地，空性的义共相是世俗地，根本就没办法区分出来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简单的说了，所以你必须要现证空性的当下，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圣义地。所以说，如果佛堂里没有妈架，对于妈架，如果我知道它就叫孔雀的话，以空性为例，如果对于佛堂里没有什么自信，自信就在藏文叫朗心，没有朗心这一点，如果对朗心没有充分的朗心的话还要加一个底足法哈，因为自信成立比较完整。佛堂里没有朗心底足法的话，或者约法的话，我对它概念只会有生共相，好，义共相很难产生。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见过嘛，要见到它一定要有一个步骤，好步骤。所以为什么法师要用突然放到妈架，主要是同样的，以学习空性来讲，我们学习空性，学习无我，是从以前从来都没有学过，也从来没有亲证过，也说没有以限量去看到亲，就像我们看到瓶子一样的充分的显现，不会有带有其他的显现，就是明明白白的清晰的显现瓶子，我们对于空性是没有这一分的，只会显现什么啊，空性的声共相，那个声音而已，能全声而已。所以法师主要是就这一点来说，因为这个譬喻很重很好。为什么？因为刚好我们学习空性，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心中显现的都是只有无我的声共相，无我的义共相或空性的义共相。我们讲错了哈，只有显现对他了解的话，也只会显现空性的生共相或无我的生共相，义共相很难很难。好，我们接着看， 是不是？其实妈架就是孔雀的意思，妈架就是孔雀的藏文。所以佛堂里面有没有孔雀？你会马上说出佛堂里没有孔雀，理由是什么？因为你很清楚孔雀长什么样子，你也知道孔雀这两个字在描述的对境是什么，这代表孔雀在你的心中有显现出一个像出来。 好，同样的，如果你对于妈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话，在你的心中你只会显现出妈架的声音的声共像。好，比如说就像，但是呢有一天突然法师跟你讲，或者旁边跟你讲说，妈架，我跟你讲妈架就是什么，妈架就是孔雀，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就会显现两个，就是显现妈架的声共相，同时也显现妈架的义共相。那个妈架的义共相是什么？就是你过去所看到的，也就是孔雀的影像。好，所以妈架的义共相指的是什么？就是孔雀的影像。但是你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妈架叫孔雀的话，你的心中只会显现妈架的声共相，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事例非常贴切，空性对我们来讲从来在我们过去中都没有体验过，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要听闻佛法，听闻佛法思闻思修，可是一开始我们来讲在心中也只会显现出空性的声共相，要显现出空性的义共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法师这样讲？我认为这个譬喻对于学习空性来讲，同样的很适合解释。好， 但问你佛堂里面有没有妈架的时候，你就会说什么是妈架？这时候的反应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不知道妈架是在指什么吗？这就表示妈架在我们的分别之上，它显现出来的像是我们根本不 知道的相。 好，根本不知道相是什么，就是说白一点，当然都是我的解释哈、啊。它只会在你心中显现妈家的身共相的这个影像而已。好，当你知道，就你看我们学一样，我在我们心中也没办法显现。你要了解空性，一定要先显现空性的所破，也就是自方成立。如果你对于自方成立你没有了解，不了解的话，哦，你说、啊、什么叫自方成立？自方成立，或者说哦，什么叫空性？空性就是破掉自方成立这一分就叫空性。可是你对自方成立不懂的话，在你的心中只会显现什么根本不知道的自方成立的这个影像，也就是身共相而已。同样的哦，同样事例，我一拉到空性的步骤来学习，也依然的如此。好，我们接着， 我们不知道妈架这两个字到底在描述什么。 同样的哦，如你说，哎，比如说自方成立，我们把念一段哦，念自方成立的藏文叫朗涅涅主把。哦，朗涅涅主把是什么？你也听不懂。我也是，对我来讲，我也只是背单词而已。到底在讲什么呢？是什么？什么叫朗涅涅主把？哦，后来有一天警卫跟我讲说，哦，朗涅涅主把意思就是自方成立。哦，知道了。可是同样一样还是身共相，比如这两个还是身共相，为什么？对我来讲，因为朗涅涅主把跟自方成立在我的心中只会显现自身共相。为什么？因为我对于什么叫自方成立我也是一知半解。如果一知半解的话，你要动第二步骤，以正理推翻刀推翻它，可能吗？不可能。既然以正理推翻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显现，会到第三步骤，就是显现遮除自方成立影像呢？这个更不可能了。好，所以为什么法师这样做，刚好就是要衬托他后面的三部曲来说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否定他？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他。 对，法师说这样子，如果你对于比如说刚刚讲的妈架不知道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否定他。他说没有办法否定他，指的就是指第二步骤，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的话，你学到一大堆的正因公式正理也是无用武之力。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敌人长得什么样。你买了一大堆的武器，可是你如果对于敌人长得什么样子，你拿着枪你也不知道啊，谁哪一个人才是敌人。同样的道理，同样道理。所以呢，一样的就像打仗一样，如果你对敌人长个样子都不知道，你学到了很多很多的正理，就是拿着枪你也没办法，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人才是敌人。如果你知道敌人长个什么样子，你学到了正因公式正理，你就可以知道哦，敌人在那边，那你就把他一枪把他毙命了。你一旁毙命之后，就是用正理推翻他了。这个推翻他之后，你的心中就会显现遮除所破的影像。当然中观因成败来讲，才会显现遮除自方成立的影像，也才会显现空性的影像。同样的道理，你要让你心中显现空性，未来你的断烦恼一定要让你想办法让你心中显现空性。可是这个是目的结果，可是它前面简单的时候也可以用三部曲，可是每一部曲都很重要很重要。好， 从这个例子里面应该可以得知，孔雀在我们分别之上所显现的相与妈架在我们分别之上所显现的相应该是不同的影像。 好，为什么不同影像呢？因为妈架对于没有学过藏文来讲，它是完全只是显现以身共相的方式来显现。对于有看过孔雀的人来说，在我们分别之所显现的是显现孔雀是什么一方，是孔雀的影像。什么孔雀影像呢？是以异共相的方式显现。如果你也知道它叫孔雀，在你的心中会显现孔雀的身共相，孔雀的异共相。但对于妈不懂什么叫妈家人， 在他心中只会显现妈家的圣贡像，不会显现妈家的义贡像，主要是这一点解释。空性也依然是如此，好，空性依然如此， 对吧？应该是不同的影像，这代表什么？孔雀与妈家这两者相异。 其实哦，孔雀与妈家两者相异，本来就是相异。即使你懂，即使你也了解妈家叫中文叫孔雀，妈家跟孔雀依然是相异，好，相异，它不可能是一。如果是一的话，好，必须要完全一样，也就是比如妈家与妈家才是一，孔雀与孔雀是一。当然也有某家学院的看法，对于这点看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先站在某一家学院的看法，就是如果它是一的话要完全一样，好，比如名字要完全一样才可以，好， 这样分析合不合理啊？ 这合不合理就留给大家去做参考。 孔雀与妈家这两者相异，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两者同异？在相异的情况下，这两者又具备八种周遍，只要有孔雀就有妈家，只要有妈家就有孔雀，只要是孔雀就是妈家，只要是妈家就是孔雀，同异，对吧？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不过当然这个也有辩论题啦，比如说Apple 跟苹果是同意，可是如果我说 Apple 这个发音站在某个国家，那个 Apple 站在那个国家叫什么叫瓶子的话，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必须要加一个说先共许，说我讲的比如 Apple 跟苹果，苹果这个发音是指在台湾对于这个发音苹果跟在美国啊、这个发音 Apple 来说它叫同义。如果你用直接总项说 Apple 跟苹果会有不周遍的实力在，因为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很相似的发音，可是跟它或者完全一样发音，可是它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那个发音不叫 Apple， 不叫苹果，是叫另外一个名字，我想这个是应该很常见的齁。所以法师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说要站在某些条件下才成立，好，这是我的看法， 这比较合理吧，这从我们内心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了，在我们的分别之上，孔雀的像跟妈家的像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要说明的是， 可是对于这一点、哦、我会说对于学过藏文的人、啊、或学过中文的人，也看过孔雀的人，如果在显现圣贡像这一点是不一样，是绝对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在心中显现孔雀的圣贡像，显现妈家的圣贡像，两者是不同，没问题。可是两者在心中所显现的义贡像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就是你知道啊哦，因为你在讲啊讲孔雀，你就会发义贡像，孔雀义贡像就会显现。你讲妈家哦，我也知道那个叫孔雀，那是指孔雀，在我心中的义贡像的显现也会一样。所以法师这样说的话，我会站在说，我会帮他解多做解释，就是这是指在身贡像是不一样。若是指身贡义贡像的话，我认为是一样，我认为的话仅供参考。 什么叫做遮除所破？以刚才的那个例子，佛堂里没有孔雀，在我们的分别之上要如何显现出这个像，是不是要先确定孔雀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讲很重要， 我很认同 这句话，你要知道孔雀长了什么样子，就说你要学习空性，一定要先学习空性的所破，也就是自方成立，你现在必须要知道自方成立是长什么样子，而且你要知道自方成立长什么样子，是哪种知道呢？是要确定，非常的肯定。这个确定，这个确定两个字就有得解释。我认为你真的要断烦恼，你要知道 孔雀长什么样子，也就是智方成立长什么样子，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的确定智方成立是长什么样子，必须要有，一定要学到百分之百，不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待会我们再有时间来讲。 在确定孔雀长什么样子之后，进一步的观察。 好，你看发现他一定要先确定前面一定要完整的达到那个目标之后，才会跳到第二步骤。你不能说第一步骤啊、哦、似懂非懂，好我就赶快跳到第二步骤，也就是观察。什么叫观察？就是法师讲的那个三部曲的第二步骤，就是以正理观察来去破除破掉这个所破的影像。所以他很明确的步骤， 佛堂里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如果没有我们才会说佛堂里没有孔雀，是不是？ 所以可以发现法师用词里就是刚好 我做整理的那个三部曲，三部曲很明显很明显哈。 如果我们能够现起他的像，但我们在观察之后不确定佛堂里面有没有那个东西， 那麻烦了哦。你看哦，他用法师又在做一个变化题，好、哦，你先知道孔雀长得什么样子，好、哦，后来去靠观察说，哎，佛堂里有没有孔雀？可是如果不确定的话，问题就出来了哈、哦。你看他变化题就来了， 例如佛堂里有没有蚂蚁？虽然在我们的分别之上，我们知道蚂蚁长什么样子。但因为我们没有把佛堂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检查过，所以当有人问我们说佛堂里有没有蚂蚁时，这时候怎么回答？他说有还是没有还是不知道，应该说不知道了。我们不会说佛堂里有蚂蚁，我们又还没有看到，没有蚂蚁我们又没有找遍，是不是？所以说佛堂里有没有蚂蚁不知道。 你知道这也是干嘛吗？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法师这个譬喻非常有内涵哦。他讲的是指说在空性的时候，在圣，比如说以圣者来说，在圣根本定知的时候，也就是心类学的圣根本智，指的就是在心类学的瑜伽限量中，在瑜伽限量中，你那个心中只会看到圣义地，不可能看到世俗地。好，这是共说，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在瑜伽限量中，圣者的瑜伽限量中，只会见到每一个宗派所认为的圣义地。所以瑜伽限量中，它的显现境只会显现圣义地。所以它清正，它主要看到的清晰显现的一定是圣义地的势力。意思是说，在法师讲这里就是拉到另外一个境界讲了。好，只是这个譬喻非常很有味道，也就是在圣根本智的时候，每一宗派，以进步宗为例也是一样，好，在应成派一样，站在瑜伽限量中，他只会见到清晰显现，看到什么圣义地。意思是说，世俗地呢？圣义地以外的法跟不存在，他都看不到，是看不到哦，不是看到没有，是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只会看到圣义地。就像我们的眼根知，我们眼根知只会看到色法，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知看不到身处、香处、味处、触处。意思一样，也就是说，哦，我的眼根知只会看到色处，意思说，除了色处以外的法，我是看不到的。同样，这个譬喻也是一样，我只是知道啊，我没有孔雀，我找孔雀没有找到。当你问我说有没有蚂蚁，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在这个心中，它只有找到什么？没有孔雀，但他没有去找蚂蚁。为什么呢？ 同样的譬喻，好，同样的譬喻，站在圣者的预期限量中也是一样，他讲的就是未来各位学那个圣根本质的时候，预期限量的时候，同样的譬喻就放进来，圣根本质预期限量中只会见到圣义地，不会见到世俗地。同样他用马语当作譬喻，好，跟大家做分享。 讲清楚吗？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答案？当我们说佛堂里有没有蚂蚁，回答的人回答不知道，跟佛堂里有没有妈架，回答的人也说不知道，这两个不知道的意涵是相同的吗？ 完全不同哦，真的跟大家讲，完全不同的譬喻， 应该是不同的吧？哪里不同？当我们说佛堂里有没有蚂蚁时，虽然对方知道蚂蚁长什么样子，但因为他没有找遍各处，所以他无法确定佛堂里有没有蚂蚁，所以他说不知道。但问他说佛堂里有没有妈架，他说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妈架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所以答案相同，但实际上这两者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啊。就跟我分享的就是，其实这个譬喻就是未来如果你学略论毗婆舍那、广论毗婆舍那，就是在中观应成派，他讲圣义无，名言有。名言有是站在名言的这个心事、名言知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好，圣义无是站在理智量，好，站在理智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也就是说，当我们谈所知的时候，所知心理学我们在分类的时候都用分别知、无分别知来做一些分类，可是到了唯识中以上的时候，就说分别知所看到的跟无分别知所看到的是不太一样嘛。为什么呢？我们复习一下心理学分别知的显现境，它能够看到它所显现，这里讲看到是指在显现境，进入它的显现境所显现的来看到，不要谈驱入境、单着境，因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在。分别知的显现境与常法同意，也就是说分别知能够看到的都是常法。好，当然这个分别知是指符合事实的，不包含颠倒的分别知。好，所以符合事实的分别知所看到的，好，这都是常法。那这讲这句话是就显现境有显现的那个影像来说的。好，无分别知呢，就是根知的显现境与无常法同意，也就是说根知或者说无分别知也可以，无分别知当然只是使符合事实的，颠倒的无分别知不能放进来。好，不能放进来。好，无分别知的显现境呢，他所看到的他的显现境也都是无常法，所以说同样的，可是到了唯识中以上的时候，他就换另外一个角度，叫理智量跟名言量，理智量所见的跟名言量所见的完全不一样。好，就像这边同样同这个思考也是一样，这个所以法师讲的跟未来各位要学所谓的名言量所见跟理智量所见是不一样的。好，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说看不到没有，跟所谓的中观应成派所讲的名言有圣义物也有关，还有跟所谓的在圣根本质预切限量中能看到的跟不能看到的也有关。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个人的补充。 那清楚吗？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的是破除所破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佛堂里没有孔雀时，他要破除的所破是佛堂里有孔雀的这一点。在破除佛堂里有孔雀的这一点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心中先升起孔雀的相，先了解孔雀长什么样子，进一步的再把它推翻掉，把它破除掉。破除之后呢，在我们的心中现起没有孔雀的相，这才是标准的步骤。 好，看看法师讲的标准的步骤，那三个步骤很重要，很更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三个步骤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 后来我们等一下就休息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复习一下那个标准步骤指的是什么。好，就这里，好，就这里，好，我来看这，景国有看到吗？ 有， 有，好，法师讲的正确步骤是什么？一个要显先显现所破的相，刚才法师讲的譬喻孔雀，一定要想办法先显现孔雀的影像，先显现出来，后来到处去找它，那个去到处去找它，就是以正理将所破推翻，就是哎，佛堂里有孔雀这一点是我是破除掉，为什么？因为我到处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它的影子，好，找不到了，哦，以都要到处寻找，到处观察寻找，破掉之后就会产生第三步骤，就是显现遮除所破的相，意思说我就可以跟景贵师跟他报告说，我肯定三生讲堂现在没有孔雀，好，空性的理论依然如此。法师讲了老半天，目的就是用这个简单的譬喻去衬托未来最难学的就是空性，或者进步中的不特殊的无我，好，到唯识中，啊，大家一般要次第学，就是你先学进步中的色类学，是进步中的思想，哈，这里的色类学了，哈，是进步中的思想，它的指的是不特求的无我，到了唯识中有包含不特求的无我，但最重要是它的法无我，也就是外境有空。后来再学什么呢？学中观秩序派的地持成立空，学完之后再学最了义的，也就是中观应成派的所谓的自方成立空。同样的，如果直接跳到最难的中阴成派，你必须要在你的心中显现自方成立这个一点，再以正理破掉自方成立这一点推翻掉，这个时候才会在你的心中才会仅仅显现遮除所破自方成立一点，也就是会遮掉自方成立这一点，这个时候才会在你的心中，比如说当你显现周崇波的点，在未来你的日子里一直熏习到什么比量真空性，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就会显现什么显现空性的这一点，当然也会带有因为比量真，所以它还会它的影像有两个，一个是显现空性，也会显现空性的异共相。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法师刚刚那样讲事实上是非常有内涵，而且你未来你学入中论也会谈到这一段，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这一段。好，为什么说在心中一定要显现所破呢？你看我直接跳到这边讲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哈。50我都记得号码。我直接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跟大家讲很重要很重要。好，等一下我拉这里。好，你看因为在入中论跟入行论都有讲，你一定要了解空性的所破，也就是直接讲现在讲应成派齁，因为入中论是完全是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的。好，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步骤非常重要，你第一步骤你没有学好，你后面第二第三学再多没有用，为什么呢？空包弹啊，因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嘛，所以你准备了很多的武器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敌人长得什么样子，所以你也不知道要破哪里。既然你不知道破哪里，第三个所破掉所破的影像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你的心中显现出来。所以你看在录中呢就有谈到相似的用词，完全一样，略论也有，广论也有，录中论也有，入菩萨行论也有。入菩萨行论最有名的就这句话，好，我把它圈起来，我大家放大好了。好，入行论说未知所观事必不取彼无，是什么意思？未知所观事就是你不知道空性的所破，也就是自方成立在哪里，长在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你必不取彼无，也就是你不可能去破掉，要不取不必不取彼无，就是说你根本就没办法遮掉自方成立这一点，被你遮掉，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你不知道四方成立长得什么样子啊。好，所以那第二是陆行论讲的，因为这是陆中论抓出来的，陆中论这一段用词里有包含陆行论的用词，他引用陆行用词。好，其他都是陆中论善解密字的用词。你看到、哦、于觉得诸法无实中，若不善解何谓实有，如何知实有，则于真实意见定有措施。也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实有是长得什么样子，好，还有如何知实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实有都不知道，跟知实有当然更不知道了。这个实有讲的就是指自方成立、自性成立，因为实有、自方成立、自性成立在应成派同义词，秩序派不一不绝对不是同义词哦，但是在应成派是同义词。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实有，也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自方成立，那你就还有如何执实有，因为第一个不知道，后面就不知道。所谓如何执实有，就是指我执啊哈。那对于真实意见定有措施，也就是说你要升起的空正见，绝对如果你会升起你认为的空正见，一定有问题。只是你认为的空，你认为你有空正见，可是你的空正见绝对有问题，是你自己捏出来的空正见。好，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哦，为什么说他都讲第一个很重要，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所破，就是实有。你看第三个就很重要，如果你知道实有，你的心中就会显现出所破的影像。如果你不知道实有是长什么样子，你就没办法显现所破。你看第三个就一样，跟法师讲的一样，你对于实有不知道，你的心中就很难就未善现起所破是总相。总相是指异共相，所破是就是指实有，就是你的心中如果没办法显现实有的异共相的话，你怎么可能去破掉所破是之无呢？也就是没办法在你的心中显现遮除所破自方成立这一点，不可能显现出来。第三个法师，这个第三个就是法师讲的第一个啊，心中要显现啊，对不起，跳出去了哈。第一个就这个，心中若未善起所破是总相，指的就是法师说一定在心中要先显现所破的影像。这个必不善取彼所破之毒，就是法师所讲第三步，你就没办法在心中显现遮除所破的影像。所以一样的哦，第一个一定要先显现所破的影像，才有办法到第三个显现遮除所破的影像。所以你可以，大家没有知道重点，一定要心中显现所破的影像，才有办法显现遮除所破的影像。你看影像一定要两个，所破的影像跟遮除所破的影像。你发现比如说孔雀，先显现孔雀的影像，你才可以办法显现没有孔雀的影像。也就是当他经过第二道，就是找老半天找不到嘛，才会显现没有孔雀影像。法师所讲的都是站到陆中论这个根据所讲的，完全符合的，所以法师讲的譬喻完全是有他的理论上的根据。好，所以结论就第四个，所以呢在心中若未如实现起所无知实有形象化，这实有形象就是指什么自方成立影像化，即由何事空之所破形象化，也就是遮除所破影像化，则必不能定解无实与空性。如果他没办法做到，他法师讲的是什么意思？不，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像法师讲的，如果你在你的心中第一步骤没办法显现所破，也就是自方成立影像，你没办法显现出来的话，你下一个动作，也就是法师的第三个步骤，显现遮除自方成立的这个影像，你这个两个都没办法显现出来，第一步骤都没办法显现出来了。第一步骤就是显现自方成立的影像，你没办法显现出来。第二步骤显现遮掉自方成立影像也没办法显现出来，这两个都没办法显现出来，你说他说他了解空性不可能啊？你看前面两个都不知都没办法显现出来的话，他心中怎么，如果他说我了解空性怎么可能，所以他说必不能够理解或 或通达定解或无实无实哈，就无实有或者说空性。其实我觉得最好理解就简单的说，这则必定肯定说这个人一定不了解空性，因为要了解空性，就像法师讲的那个三部曲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根据我把它抓出来给大家参考。所以法师讲的引用陆中论的善选秘书法尔出版社的135页是完全很符合他的步骤的。好，所以这个步骤是有他的理论上的根据跟大家做分享。好，现在是3:43，我们休息个5分钟48分，我们再接续下半场。好，谢谢大家，休息一下，喝口水。请贵可以吗？ 可以。 好，我们休息一下哦。好，那我们就回馈过来。请问声音听得到吗？有人可以回应吗？ 可以。 好，谢谢。好，我们接着说哦。那我们有些地方我会重点的提示，有的地方，好，看法师这些讲，好，那就法师就把它拉用譬喻讲完了。就是名就法师的惯性，而且我会认同哦。讲解一个名相，先从性相，要从性相去了解它，由性相去了解它的名相，要了解这个性相，要从它的事相。好，那同样的，刚才法师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譬喻，先从譬喻来去讲说，所破很重要。后来他就回到他的点说，自信所破，站在佛法上来讲，依然如此。那法师就会接着说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法师怎么说。因为我想说用这种方法法师说，那我就边补充啊，看这种技巧会对于大家帮助会比较大一点。好，我们来接着继续。 对吧，以此类， 请问看得到影像吗？法师声音影像 可以。 好，谢谢。为什么呢？因为论后我不习惯，有时候切过来分享之后没有切好，必须要，不然我讲老半天，哎，结果大家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就很糗了。好，谢谢您。 解推，以上部的宗义而言，我们说诸法无自性。如果我们想要在心中如实的呈现诸法无自性的相，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什么叫自性。 好，看法师就开始讲应用篇了。我看法师就讲譬喻，因为没有孔雀有孔雀，什么干嘛讲那个有的有，讲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因为学习无我，学习空正见的步骤依然如此。各位学六论毗婆舍那、广论毗婆舍那也会这样讲。好，那所以说一定要先，所以说法师就把它套到佛法上的来了，而且跟你断烦恼直接关系的，要先了解什么叫自性。这个法师当然会，因为是社会学这个基本科目，这个自性的话，你学到中义以上的理论的时候，他刚刚法师不讲吗？到上部他讲上部中义，好，上部中义这句话，看你是站在哪一个中义来讲。一般通常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哦，讲上部中义，而且叫自性，一定是讲什么呢？中观应承派这一家的中医，上部中医的指的就是指中观应承派，因为中观应承派自信是他的所破。可是未来你在辩学，如果学辩论的时候，自信不一定是所破，但是如果就是以自信来成立自己的存在，一定是所破。所以这个自信要把它解释成是指自信成立的，以自信成立的方式来存在的话，这个自信如果是指这一点的话，这个才是所破。因为自信有很多种很多种的解释，它不一定不存在。好， 就是 在了解什么叫自信之后，进一步的透由正理去推论。 好，你看法师就把刚才那个譬喻整个 copy 过来了，先了解什么叫自信或者有自信，因为藏文来讲，朗性语约把，约把就是有自信，或者有人翻译叫自信有都可以。所以当你看到有自信这个中文，自信有的中文，或自信成立，就变成是同义词了。但是用自信两个字，就要听他讲是不是讲所破的自信，因为谈到自信有分为所立的自信跟所破的自信。但是你在应成派只要讲自信成立，一定是所破，不会有第二种。但是你单单只讲自信，它有分为两种，两大分类，所破的自信跟所立的自信，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存在。好，所以你对于什么叫自信，也就是所破的自信，了解之后呢，了解在你心中显现那个所破的自信的影像，第二步骤就是透由正理去推论，也就是各位要学很多很多的正因公式，好，逻辑推理，好，或者立论讲的就什么七项观察之类的，好，很多，这个时候才到第二步骤。好，我们接着看。 如果有自信，它会违反缘起的法则。 好，他讲的就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的，以自方成立的瓶子为例，它呢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是缘起法的缘故，就是标准的公式。他现在法师用的这个讲这段话，它背后的公式就刚刚我所讲的那样子的公式。好。 因为是缘起，所以这样的自信是不存在的。 好，你看法师这个公式，你看我把它变成公式好了。自信，有自信的瓶子为例，自信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缘起的缘故。法师很白话，如果用简单的很文言的用词，就是自方成立的瓶子为有法，自信有空，因为缘起的缘故，好，就是用正因论式来带进去，切进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接着 把这样的自信推翻掉。所以在还没有了解无自信的道理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何谓自信。 所以说各位如果大家想解脱，就要大家一定目标要放在空正见，空正见所了解的就是无自信。你要了解无自信，一定要先了解什么？何谓自信？就是自信是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好，代为才你的心中才会呈现出那个影像。好，等我一下哈、哦。好，那我们接着。好， 如果连什么是自信都不清楚，我们的心中有办法如实的呈现无自信的相吗？不可能， 不可能。他讲不可能，如果站在我的立场来讲，他只会产生，哎，哦，等一下，我看一下那前面那句话是什么，不好意思，三二五十六，好，有办法如实的呈现无自信的影像吗？当然不可能，好、哦，不可能，这个不会有问题啊、 哦。呈现无自信的相吗？不可能啊，不可能。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连有自信的影像都没办法呈现，无自信的影像不可能呈现，因为你连所破都没办法显现，你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遮除所破的影像根本就不可能显现出来。所以你要了解，你要让你的心中显现无自信的影像，一定要先在你的心中显现有自信的影像。所以有自信长成什么样子，一定要充分的了解。我会加要想办法在有生之年尽量尽有可能就让想办法让他就是完就是要投入去在心中，如果有你的福报因缘的好不好，如果你心中能够在这一生知道有自信长得什么样，而且百分之百了解他的话，我会说我会很赞叹你，很赞叹你。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所产生的无自信的影像才会等号，不然会有。所以我等一下有时间我再做，对于这一点我有我个人的看法。 很多人呢、根本不了解何谓自信，但说我在修空性，你觉得有可能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在不了解什么叫自信的情况下，他说我在修无自信，我在修空性，那种空性修到最后就是完全不存在的空性。 好，法师讲的就非常有道理，当然他是有点在讲某些很重视实修的行者的人啊，就是说他比如说啊，我觉得不需要学很多很多的理论，我直接去实修，比如我要修什么，我修空性。可是除非你，我又加一个但书说，除非你根气很利，你是上根气者，还有再加一个更重要因素，你有一个清正或者有比量正过空性的善师士，也就是善知识或者师长或者你的上师，上师最好就是你有找到你认为你把它认定你的上师，而且这个上师他至少已经比量通达空性。为什么呢？因为他走过，他知道哪些，因为走过，比如说当你的师长你的上师是走过的人，就像我说啊，我台北没去过，你台北去过，那我要去的话你也找一个有去过台北的人才带我去，我才不会迷路嘛。你不能找一个我也没有去过台北，我们一起去吧。那到时候不是到台北，可能跑到高雄去了也可能哈。同样的道理，如果最保守就是你一定要靠别人是很难，但靠自己更重要。如果你当然他讲这里的师长是还要加很多但书啦，最好你那个师长要找到他曾经也走过的人，在佛法上就是你至少你的善知识要比量正空性。好，没有说他加行位哦，因为加行位是以止观双运来比量正空性，等级又差很多了。正空性跟比量正空性，也就是说你是比量正空性，但以止观双运的方式比量正空性又是两个境界了哈。所以呢，同样的道理，一个如果说你很重视实修，但是你对实修或者说我在修空性，可是你对于空性的所破有自信，你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依照法师刚刚讲那个三部曲，或者陆中论讲那三部曲，他认为这样子的说，这样子的直接把一二跳过去，直接说我直接修空性。什么叫空性呢？就啊，一切诸法都无自性，就这样子沿着这个念头这个用词这样想，这样子会证到空性。我说而且又没有善知识引导，我觉得真的是难度很高了哈，很难度，不能说不可能，但是我说难度很高。好，我们接着看。 这一点从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个弟子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佛堂里没有孔雀。为什么要在遮除所破之后才能够呈现那个相？那个弟子很清楚吗？相同的道理，当我们说我要修空性，我要观修无自性，在这之前我们应该要先确定的是什么叫做有自性。 所以你发现看法师现在就把多了一个字有自信，所以我说什么叫做自信跟什么叫做有自信，我认为两个问题，两个题目。什么叫自信？这个会被分为所破的自信跟所立的自信。可是法师现在加一个有自信，有自信藏文通常的有约把是放在后面，就朗自信叫藏文叫朗心嘛齁。约把就是有，把它放到后面。可是翻译的时候，他把那个约把那个有放在前面，叫什么叫有自信？可是如果哪一天听到说什么叫自信有，意思是一样，因为藏文它的顺序是自信有，所以法师只是顺着中文的含义，有自信事实上指的就是指那个藏文就是自信有这一点。这个只要是有自信，自信有。一定是指所破，没有所立的有自信啊！当然，这句话是放在中观应成派是成立。为什么要这样讲？中观自序派以下有自信，绝对不是所破，绝对不是所破，是所立。因为自序派以下包含进步中啊，就是这色雷学这一家进步中，诸法一定是有自信，也就是所知与有自信是同义词啊，同义词。 是不是？如果这一点都不确定，我们要如何破除它？ 所以为什么宗大师在中观的论著里面非常强调我们要认识所破？ 好，中观的论点呢，法师讲宗大师中观论点哪一，他讲的哪一本呢？就是我刚才引用那个 PPT 一样，就是指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那一段文。好，刚才那一段文就是宗大师写的。好，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连所破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那要如何破除所破？ 对啊，所以说同样意思，所以说我这今天的重点在这里，你要了解遮除所破，一定要先了解所破。你不了解所破，你不可能了解遮除所破。所以说意思说，在实修的时候，如果说我在修空性，如果空性的所破我都不知道，直接说我在修空性，就是刚才法身的步骤一二三，直接跳到第三步骤，就说我来修空性。站在格鲁派来讲，他认为这个步骤不可思议，因为他第一步骤都省略掉了，直接跳到第三步骤，就是啊，我去实修修空性。他认为在格鲁派是认为很难，为什么法王都很强调闻思修？你真的要实修空性，请你先经过闻思修。闻思修目的浓缩起来就是刚才讲那三部曲，先认识所破，再以正理来去破除，后来显现遮除所破啊，这个三部曲刚好也很符合闻思修背后的内涵所在。 而且大师在他所做的中观的论著里面再再的强调，这就像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去抓小偷，但我们都不知道小偷长什么样子，他的特征是什么，他往哪里跑，我们通通都不知道。但我们说我们要抓小偷，请问要怎么抓小偷？ 哦，同样的意思哦。这个时候譬喻，我觉得一个刚才是孔雀，一个是小偷，同样的譬喻，你要去抓小偷，必须要知道小偷长得什么样子，不然你即使你找一万个人，或一万个警察说，你去找台湾我讲的那个小偷，可是一万个警察他也你讲的小偷是长得什么样子你都没讲，怎么去找啊？好，找要怎么找这个小偷呢？好， 你要抓小偷，你要把监视器的影片都调出来吧。如果监视器通通都坏掉，你根本不知道他往哪里跑，然后又没有目击证人，你也不知道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这个譬喻很，我觉得很值得玩味哦。他说有没有目击证人？但在修行来讲，那个目击证人就是你的善知识，你的善知识是什么？是目击证人，就是说我有亲证空性过，比如说我有看到小偷过。同样的譬喻，为什么说你要修学空证界不可能靠你一个人力量，一定要靠善知识跟善友，因为尤其是善知识，因为善知识就是这里所谓的目击证人。你如果没有目击证人的话，你根本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如信法师这样讲话，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有自信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他没有解释的话。好， 那要去哪里抓小偷？这时候警察跑出警察局说我要去抓小偷，然后到处乱跑，你觉得他抓得到小偷吗？抓不到。相同的道理，我们说要破除自信，要修无自信就必须破除自信，在破除自信之前，是不是要先认识什么叫自信？ 这点我还是帮法师加一个语助词，就是要认识无自信，要先认识什么叫有自信啊。就刚刚前面讲那个有放进来会比较不会有语病哈，跟大家分享。所以说你要了解无自信，就要你的目标虽然是想了解无自信，但请你先不要那么急，先了解什么叫有自信。有自信不了解，不可能了解无自信。就像小偷一样，小偷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你怎么找得到小偷呢？哦，找得到，就是说找到，如果你找得到小偷，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哦。 是，所以宗大师在中观的论著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 要精准的掌握什么叫自信。 好，法师，这个就是我非常认同的。你要掌握什么叫有自信，我加个有自信，你必须要精准的掌握，精准的三个字，这个精准的三个字就像拿一根射一个拿一个箭一样，一定是瞄准箭靶的圆心点，射中红心，射中才叫才说白才叫说，哎，你已经掌握了有自信。什么意思呢？精准的，我以射箭的譬喻，如果说啊，我至少我打到靶啦，打到靶啦，我已经射到靶啦，因为我是打到靶的边边，这个你还是没有掌握，你有掌握到，但你没有精准的掌握。我会用法师用词，这个掌握是有自信，这个掌握是指三个字，精准的掌握，就像拿一根箭一样，我打靶。打靶我一定要射到红心100分，那个红心100分才叫精准的掌握。如果打到靶的第一圈、第二圈、第三，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我觉得虽然你有掌握，但没有精准掌握。所以我觉得精准掌握是很值得讨论的东西。为什么呢？跟你学空性有没有堕入长边、断边有绝对的关系。也就是各位如果有参加觉伦日光讨论班的话，下个礼拜讲的跟我今天要讲的是非常，那就是进度是刚刚好是一样的哈。 只要这一点掌握，要破除自信一点都不难。 对啊，所以说掌握这一点可是都不难，问题是要掌握这一点难不难？我觉得很难，倒过来说。 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们无法掌握什么叫自信。 对啊，你看法师就说回来了，哎，掌握无自信不难，反而是最难掌握叫有自信啊。可是为什么我之前我都会，这就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说，我为什么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自方成立，也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连自方成立都不懂，我未来谈直接谈空性，跟你讲逻辑的推理，就是公式怎么念，怎么推，怎么 A B C 怎么演变成的，都没有用，空叫这一生也是白忙一场。因为第一步什么叫有自信都没办法懂，没有掌握到的话，我学背后第二步骤一大堆的正理观察，第三步骤哦遮除自方成立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步就没有踏稳，而且没有精准的掌握。所以为什么说我之前我花在自方成立的时间很多很多，就是因为今天法师讲的这一关，就是要了解无自信，必须要先了解有自信。那个有自信就叫又叫做自方成立。好， 自信不存在。对吧？自信不存在，诸法无自信，这就代表自信不存在。因为自信是无自信的相反词，如果诸法皆无自信，这就代表自信不存在。这时候有人会说，如果自信不存在，我要怎么认识它？对不对？ 其实法师讲的说，如果自信不存在怎么认识它，法师讲的话是有它的含，有它的隐喻了。隐喻就是说，站在秩序派以下，就是秩序派、唯识派、金部宗、毗婆沙宗，站在他们这些宗义来说，如果自信不存在，怎么存在啊？就这样，问题在这里。所以法师讲的是，他是站在秩序派以下的立场来说这句话，很有意思的，话中有话的用词。 这时候就要用假设的方式，这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如果兔脚存在的话，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兔脚不存在，但如果兔脚存在，兔子的头上应该长出脚，对吧？这可以用推测的方式，让我们的心中现起那个影像。兔脚虽然不存在， 但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相同的道理，诸法无自性，这代表自性不存在。但如果自性存在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 好，法师讲这个非常一样哦。先从生活上的事例，再回到很高深的理论。为什么啊？就说先知道兔脚，啊，兔脚啊，兔子长头长脚的话，哎，如果兔子存在嘛，我们心中显现兔子的那个存在的影像。好，可是兔子上有长个脚的话，是哎，在我们心中会现起什么影像呢？好，虽然它不存在，先不管它存不存在，让它心中显现出来。但一样的，不存诸法自性不存在，代表有自性是不存在的。诸法无自性，诸法无自性这一点是存在，诸法有自性这一点不存在。如果有自性的话，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什么影像？它是用这个譬喻讲 A 拉到 B 去推，让你比较从最生活的事例一下就跳到我要讲的最高深的理论。好，这个很善巧，很善巧。 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的是破除所破。什么叫破除所破？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闹钟不是录音笔，它不是录音笔，这一点是确定。我们要如何确定？当我们说它不是录音笔时，是不是要先在心中现起一个录音笔的像，进一步的我们才能够判断出它是不是录音笔。如果录音笔的像都没有现起来，它是不是录音笔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否定它是录音笔时，这就代表在这之前我们的心中已经现起了录音笔的像，进一步的我们把它否定掉。所以这也是一种什么？遮除所破。它不是录音笔的所破是什么？它是录音笔。所以它不是录音笔在心中现起时，它要显现出破除它是录音笔的这一点，才能够呈现它不是录音笔的这种状态。讲清楚吗？我们这个地方提到了遮除所破，或称为破除所破。接着，遮止分为无遮与非遮。 哦，这边讲完了。 无遮与非遮。 好，这边讲了，这也到了一个段落。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好，嗯，因为16分了，剩下14分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做一个这边的整理哈，这边有讲过了，就不多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刚刚法师讲到这里，所以说如果你要修，真的要想学空正见，因为学空正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修空性嘛，好，你要拥有空正见，代表你就要修空性。要修空性，修空性就是修无自性，是一样的。修空性就是要修诸法无自性，可是你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有自性，哦，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法师你看这里讲的，这里我把它整理出来，因为讲过了，我想说就不多说了，哦，因为还有很多资料。好，那我会把重点抓出来，就是你要破除所破，比如说你的目标跟我一样，要你的目标放在中观的空正见是我的目标，那破除自性之前要先认识何谓自性，啊，比如说你要破除所破，啊，那我们就接着继续。好了，好，所以说你的目标如果是放在中观应成派，你要想了解诸法无自性，你要了解诸法无自性，你就要先，但你就要破除自性，要破除自性，一定要认识什么叫自性。所以觉人日光下周一开始就是重点会摆在这一边，所以未来各位在学空性的时候， 你第一步做一定要先掌握什么叫有自信，很重要很重要齁、哦。所以他讲的看一定要掌握有，我加个有了齁，有自信。好，为什么你看法师有时候有时候用这个用词，诶一样。好，你看这里。好，你看这个时候他说什么是有自信，我觉得有自信比较好一点，好，不会有语病。嗯，所谓有语病通常是讲会讲是指不周遍的齁。所以他说只要能掌握这一点，你要破除自信就不难。可问题就是你要先能掌握有自信。所以所以说步骤一定要先用清楚，用清楚。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我看缘起障碍呢，因为释迦牟尼这段讲完之后呢，我觉得因为今天重点是摆在认识所迫。那同样的缘起障碍是完全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我看他时间多不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衬托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比较有礼 貌。那我在讲这个之前，你把这个关掉，这两个关掉。好，请问看得到这个荧幕了吗？缘起障这个 可以。 然后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法师，刚才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完全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好，我们来看看法师怎么说。 在这个地方， 啊、你看到大家看一下左边，跟社会学刚好这一单元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如何认识所迫？介绍如何认识所迫？你看。社学讲，你看法师在社学讲很重要。到了缘起障的时候，他在讲很重要，什么很重要？认识所迫很重要。你看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正说咯，就说他是完全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咯。不像刚才社学他要顾虑到是在进步中的思想，所以有时候他是站在进步中，有时候站在应成派，所以很容易会糊掉说，诶，这个时候到底站在哪个宗派来学啊齁。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完全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的。 虽然我们所强调的所迫，也就是有自信是不存在的，但要如何认识所迫？这当中的所迫，如果以我有自信为例的话，我们要如何？ 好，你看，我跟大家分享，就有时候我做一个补充哦，用法师这种方式，就我的目前的技巧就是。我讲了老半天用 PPT， 倒不如两个都用。有时候法师说我在补充，因为法师有时候只讲他会话中有话。你看法师为什么讲有自信的时候到缘起障都会用加我有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中观应成派主张空性有两种，一种叫不特切无我的空性，一个叫法握的空性。这两种空性对于大部分的众生，尤其是顿根的众生，一定要先通达不特切罗无我，再通达法无我。立根者是例外，立根者随他先通达不特切罗无我法无我，对他来讲都可以。可是对于顿根器的众生来说，譬如我为例，一定要先从不特切罗无我先去下手，因为不特切罗无我比法无我比较容易。那理由为何呢？在略论广论都有解释。好，那所以说为什么法师先直接跳我有自信，为什么我开始？因为在通达二无我的时候，先从不特切罗无我，就是无我这个角度，就是我，因为无我有两种，是不特切罗无我法无我。这里讲的我有自信是站在不特切罗有自信的这个角度。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因为他最法握难证，不特切罗无我比较容易证。好，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好， 如何认识我有自信，并不是把我有自信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认识它，不是。我们要认识的是什么？我们心中的我执，具生的我执，在现起的当下 他是如何执着我是有自性。 他为什么要强调我执？因为在中观应成派，应该说唯识中以上，我执有分为两种，一个叫片寂的我执，一个叫具身的我执。不特求的我执跟法我执都有两大分类，片寂跟具身。这里强调是具身的我执，因为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是以具是要断掉具身的我执。你破掉，你断掉片寂的我执，你依然还是会轮回啊、哦，还没有，就是说你要离开轮回，必须就是十二缘起的无明啊，十二缘起这个轮回的话，你一定是对你的我执哪一个我执来下手，不就是具身的我执？因为具身的我执的单着境，它是单着有自性，跟这有关，跟这有关。好，我们来接着听。 这时我们认识的有自性，其实是在认识我执如何执着对境。 好，看就这我讲的这句话，其实是在认识我执如何执着对境。我执就是法我执跟不退我执，他如何执着对境，也就是二我执的对境。二我执的对境指的就是二我执的主要境。心内学、哦、把心内学放进来，我执的对境，所执着对境，那个对境就是二我执的主要境，也可以说是二我执的主要驱入境，或者如果是放支持境的话，就是二我执的主要支持境。为什么加主要？因为讲对境的话会范围变得比较大，它势力有很多，所以重点是摆在主要的对境，或者主要的支持境，或者主要的单着境。 所以这时我们是透由有自性的影像在认识所过。 好，你看这里就讲了，就回到我们社会学刚才三部曲第一步骤，一定要先心中显现有自性的影像，也就是先认识所破、哦、而认识所破一定要先显现有自性影像，就跟我们学社会学到了缘起站，他就把那一套理论，所以社会学跟缘起站是互相运用的，没有社会学心理学的基础跟因缘基础，学缘起站你如果不知道他在讲那个重点在跟你未来学空性有关的话，你在学社会学你就这样淡淡的学过，你到缘起站就会学得很吃力。好， 讲清楚哦。而且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初在破除有自性的时候，是以分别之在破除，而不是以现前之在破除。 法师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对于你如果能够以现前之破除的话，如果能够以现前之破除，代表说你是圣者哦。对，为什么要强调分别之破除？因为我们一定是先经过比量证空性，才限量证空性，限量真空性。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破除所破，破除所破这一点是以现前破除所破的话，代表你不是凡夫诶。所以法师讲这句话事实上有他的逻辑性。为什么呢？对于要想要破除所破的话，一定是先也是要先经过比量破除所破，才会进而到限量破除所破。也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一定先比量证空性，才有限量证空性。所以你在开始的时候一定是用分别之显现所破的影像，再以分别之遮除所破的影像，不可能一开始就以现前，好、哦，现以现前的根现前的现前之显现遮除所破的影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例子哦。当然格鲁派了，我当然就这是我个人的补充解释，因为法师讲的这句话，就背后就是有非常有内涵的逻辑在。 当我们以分别之在破除有自性之前，我们的分别之上要能够显现出有自性的影像，后由这个影像而确认有自性是不存在， 就像 啊，透过这个影像来确定这个有质影像是不存在的。这句话是指第二步骤，就是以正理来去破除，破除了才会跑到第三阶段，显现无质性的影像。好，那法师这话就拉到譬喻来说，兔脚。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法师要用透由兔脚影像，而不会说透由没有孔雀的影像，为什么呢？没有孔雀跟没有兔脚这两个譬喻是不一样的。空性的，如果他要解释空性的所破的时候，因为空性的所破的这个影像，有自信影像，有自信的影像的有自信不存在，所以法师为什么要以兔脚影像来解释？因为兔脚也不存在。可是你说哦，没有孔雀的影像来做譬喻的话，孔雀是存在的，只是说，比如说善生讲堂没有孔雀，好，这个时候是没有。可是当把善生拿掉的时候，孔雀是有的哦。所以在做譬喻的这里的譬喻的时候，因为他要现在要讲的是讲空性的所破的时候，他的譬喻有自信的影像，他要去让你理解，他要跟用另外一个譬喻的话，因为有自信这一点是不存在，所以他找的譬喻就不能再找什么孔雀的影像，因为孔雀存在啊，这样子用这个譬喻来去推，在同理就推到有自信影像会不合理，所以有自信这一点是不存在，所以有自信的影像存在，但分别字来讲，为什么？跟大家分享，有自信的影像存在，为什么？因为有自信的影像，这个影像指的是异共相，只要是带有异共相的方式，它异共相本身就是存在，它的势力也全部都存在，所以有自信的影像就是异共相存在。好，可是有自信是不存在，所以同样的，他举兔脚的影像也一样的很合理，因为兔脚不存在，以兔脚这个势力来去反推回去有自信的影像，让你去理解，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哦，教学技巧。 是透由兔脚的影像而告诉自己兔脚是不存在的，如果兔脚存在的话，兔子的头上应该要有长角，这时候我们是不是现起了兔脚的异种？ 你看法师就讲了、哦、这个影像就是如果加个兔脚，兔脚不存在，兔脚的影像存在，为什么？因为是兔脚的异种的缘故。 是吗？就是透由这个异种而确定兔脚是不存在。 好，所以你可以法师发现了、哦、这句话就很重要，为什么要用，他是站在心内学的角度来说，分别之来去通达对境，一定是经由显现异共相的方式来理解对境。法师前面那样这样推，都是像就站在心内学角度这个背后逻辑来说，分别之跟无分别之的差异，无分别之都是经由清晰的显现来去了解他想了解的对境，分别之没办法，他一定是也是透由影像来了解对境，但是他是透由不清晰的显现的影像了解对境，无分别之是由清晰的显现来了解对境，差异在这里。所以兔脚影像在分别之中所显现的影像是不清晰的，为什么不清晰？因为它是以异共相的方式来显现，只要是分别之以异共方式来显现的话，它显现的那个境都不清晰。好，但是它却可以靠这个异共相的显现来去了解它所想了解的对境。好，不管是颠倒之，颠倒的分别之跟不颠倒的分别之一样，不然为什么呢？因为知，大家知道总认知的这个总相认知的定义是什么？即名一知，知啊，即名一知，知就是他了解，但讲了解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了解。好， 这个地方需要思考。 好，时间有点超过，我如果有事情可以先下去，我想把它一气呵成哈、哦，不好意思，我把它做一个 ending。 在蛇之上有蛇的作用的这一点，分别之假立出来，完全是以分别之的力量去安立出来。相同的道理，在绳子之上，为什么分别之没有这样的力量？难就难在这一点。但如果有没有蛇的作用，是从镜上去分析的，有没有蛇的作用不是由分别去假立的话，那种分析方式就是有自信的分析方式。 好，这法师讲的这一段是谈有自信 的内涵。好，因为若他是有自信，他一定不是为分别假立，若是为分别假立，就一定不是有自信。法师是站在，还有再加一个有作用与否，若站在中观应成派，若是有作用，若他有作用，一定是站在为分别假立，也就是靠心的力量显现来去，好，来去成立他的存在。可是你如果排除了这，如果你主张有自信的话，那你就已经排除了为分别假立，就是完全排除了有境心的角度这个立场了，完全是靠境的力量，也就是有自信。有自信就是自方成立，它的作用是，它有没有作用，反而都是绑在有自信的角度来谈有作用。中观应成派谈有作用，是完全站在为分别假立的谈的角度来谈有作用。所以当谈有作用的时候，分两个角度，秩序派以下的有作用都是放在有自信的谈的角度来谈有作用，若没有自信就一定没有作用。在应成派，若他是有作用，一定是站在没有自信的角度，就是以为分别假立，为分别假立的角度来谈有作用，主要是这一点。刚刚跟我们待会要题目是有点不太一样，只是我稍微做补充一下，这段话 不好理解了。好， 因为蛇的作用的形成不需要观待分别假立，当一法的形成不需要观待分别假立就能形成，那种状态就称为有自信。 好，现在法师就是讲有自信，就刚刚讲的有自信的影像，你要充分的了解有自信。他现在就接着讲什么叫做有自信。 从来来管着你啊， 等一下我妈跟我讲话， 我拿这部脑婆，我的对不了。 好，我们就打个岔。好，今天时间有限，那下次我们再把这一段再讲完，剩下最后一个我就分享。我是很希望把这一段讲完。剩下几分钟啊？还剩一点点而已，那我们要听完好了。 这就是所过。那如果把有没有蛇的作用这一点也在镜上破除，只剩下分别之的话，请问到底要怎么区分绳子不是蛇而蛇是蛇的这一点，到底要怎么区分？ 这个现在法师讲到什么叫有自信没有自信的内涵。好，这个会跟我们今天题目是有点不一样，上次也这个是完全的站在一个专题，就是说什么叫有自信。好，就是刚刚讲说既然开始学空性的时候显现有自信，要对有自信要充分了解，那法师是就这点在做解释。好，那剩下我就把我的所要 ending 的地方再拉回到 PPT 后。为什么我强调说如果您认同法师的主张，也就是好，我靠，请问大家看得到 PPT 吗？ 有。 好，那为什么说我现在做 ending 哦？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我三部曲很重要，就在这刚才以上法师，我从色类学、缘起站法师都有稍微解释了一下。浓缩回来就是，你要学习空性，那你就要先把空性的所破自方成立要学好，也就是法师讲的。什么叫有自信？一定要学好，你学好，而且一定要充分，还要精准的掌握。这个精准的掌握，看你怎么解释。我认为所谓的精准掌握，就是拿箭射靶一样，一定要射中红心才叫精准掌握。也就是说，你对于自方成立有自信， 的内涵的了解，一定要了解到百分之百才叫精准，我认为了哈。为什么哈？这样子才叫及格，才可以到第二步。你等于说你后面的第二步，以正理破除所破，在破除所破之后，就会显现遮除所破的自方成立，这个三个步骤就不会产生问题。你如果第一个步骤没有做好，第二步骤、第三步骤一定会偏掉，就是比如我到台北越走越偏，结果跑到别的地方去，跑到比如我要去台北，结果跑到新竹去了。好，我认为新竹就是台北。好，只要越偏，走了越偏。好，不过台湾还好啦，你再往北走，走到没有路走，基本上就到了，顶多到跑到基隆而已了哈。好，但会经过台北。好，如果说到像这种美国大陆型国家，只要走偏一点，就离你的目标就越来越远。好，所以为什么说精准的掌握？所谓的所破这一点，你显现的所破的影像，我认为显现所破的影像必须要百分之百。为什么呢？最后这个就是我提出来的提问，但各位可以去思考，一定要精准掌握，一定要对于所破要了解百分之百吗？大家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你学习空性一定要百分之百吗？好，我来看这一章。我用这个几张譬如之前用过的。就像我们在学习有自信齁，因为有自信长的样子，我想大家也很难去体会。齁，就像什么呢，就像素描一样，比如说锦贵是长什么样的，假设我没有见过他齁。齁，不要，不行了，我见过他了，我举一个齁，比如说比如在各位的举一位好了齁，这样比较贴切。好，比如信如师姐好了齁。我拿你当譬喻哦，请你尽量。比如信如师姐，我从来没见过她，我听过她的声音，所以在我的脑海里，哦，信如师姐到底是长什么样呢？如果叫我素描，我根本素描不出来诶，你知道？但是如果说我经过用 LINE 跟她讨论，好，比如说，我信如师姐，我去找你，好，比如说我假设她住台北，我去台北找她，她就大家我没有大家没有见过。那他假设我们这样譬喻，信如师姐就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他住台北，好，假设哈，他知道自己长，就他自己是吧？假设他就是空性，他也具备了他是善知识，我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哈，合成，他就是空性，他就是信如师姐，好，那自然他知道他自己空性长什么样子，好，那我去找信如师姐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他。所以对于信如师姐，在我心中只有信如师姐的身共相，意共相没有。为什么没有意共相？因为我完全没见过他嘛。所以可是他就跟我讲说，用 LINE 跟我讲说，我礼拜天去找您。他就跟我讲，我们在台北火车站见。那我在台北火车站，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女生是你呢？他跟我讲说，我长得什么样子。好，长得什么样子呢？就像素描一样啊，我要慢慢画，慢慢画。在他讲的越多。越多我画起来就会像这个越会越接近，你看从 1%、2%、10%、30%、40%、50%、到这边，好，看这个影像齁，后来呢，我把它放大比较好齁，好，我用这种素描来去做个譬喻，我就说我其实我现在讲的理论就是我认为对于空性的所破，也就是有自信的影像必须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先立中，就是说我认为要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了解，好，就像素描一样，就是信如师姐，哇，慢慢听他讲，我的影像，他讲的越多，我对他的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的心中会一直把它绘起来，大家是长得这样，就像，所以我觉得学空性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直很深的感觉就是，就像。瞎子摸大象一样，如果我只有摸到屁股而已原来大象就是长得这样，那我就会以偏概全。所以为什么我认为学习空性一定要学到百分之百，不然就会有学就像瞎子摸象的问题会产生，也就是以偏概全。我只摸大象的屁股原来大象就长得是这个样子我知道大象。就是这样，就是大象。结果呢，就很问题，就很多很多产生哦。学习空性一样， 如果你对空性你对他越了解，就像我要去见假设信如师姐一样，他讲的越清楚，我的心中影像就会越接近真实。好，比如就像这一张好了，我用这一张最非常贴切，我喜欢这一张照片哦。不是我喜欢这个女生哦。如果我对她这个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所现起的意共像，我对于空性的影像或对信如师姐，我对她影像她讲很清晰，让我理解在我心中现起的影像几乎接近百分之百。我一说精准，我觉得百分之百是很难的，但是我认为要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我的道理在的齁，我必须要了解他影像到我心中现起的 99.9%。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到百分之百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是我会把它变成有两个可能性。好，如果我对他充分的了解的话啊，你看这样子齁，如果我充分的了解到百分之百的话，当然是最完美。我先用两种。如果我对于信如师姐，我对他了解，他描绘了，让我自己描绘到，哎，你看这两张图非常像，几乎一样齁，这样子我拿这张照片去台北找他，我绝对找得到他。同样的，如果我对于有自信的影像，我也了解到百分之百，只差那一点一滴点而已齁。那个一滴点是什么呢？待会儿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哦，我对他百分之了解，有自信影像这样子之后，齁。如果我对他这样子的影像到这么清晰的程度，到这样子的地步，我认为叫 99.9%， 我也可以称为叫 100%、哦。从分别心的角度，我就说从分别心的角度，我现起的是 100% 的影像。因为什么？因为那是意共像。我跟大家分享叫意共像。好，那所以说我跟意共像跟他本人你看右边右下角那一张是他本人的照片。这个叫百分之百的现实的像的影像，可是我对他的心中现起那个影像，因为是带有异共像的显现，所以他这两个不可能，我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只差了0.00001%，我就讲越接近差那么临门一脚而已。可是我认为这样子至少会可能性已经大增，就是说，就是已经很接近真实了。所以说你对于有自信影像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只差这张底右下角那张图片只差那么一点点而已，那一点是只说，但是一定有达到 99% 以上了，至少齁。这样的好处在哪里？你学到你对他有自信影像已经达到 99.9% 以上的时候，那我再以我学的很多的道理，因为学很多的正因公式正理，好，这些正理来做正理观察的时候，我破掉有自信的影像就会很精准的破掉这个影像。既然我很精准的破除掉影像的时候，我所显现的遮除所破就是遮除自方成立，遮除有自信影像的产生一样的就会对等。好，也就是说如果我对于有自信的影像在我心中所现起的影像只有 90%， 那你遮除所破的影像也只有 90%， 可是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所以说就因为要因果要相顺，所以我说有自影像最完美是要到 100%。 为什么说？因为你正理观察破掉有自信的影像之后，显现的遮除所破的影像，就是遮除有自信的影像，也会变成百分之百。这样子的时候才不会有任何的过失。什么样的过失呢？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张。好，就像这边这一张。好，这一张。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比量正空性的当下，你比量正空性的时候，在你的显现境会显现两个。一个是显现无我，一个会显现无我的一种。好，也就是说当你在比量正空性的时候，你的显现境有空性，也有空性的影像。空性这一点是胜一力，是真的哦，是真的，是我们的目标。可是因为我们还是凡夫，还是分别心， 所以我们分别心在正道所正道的圣义地是带有世俗地的影像，那个影像就是无我的一种，也就是也可以叫空性的一种，如果放在应成派来讲。所以显现无我跟显现无我的一种，在你比量正空性的时候两个都会显现，好，两个显现。可是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在哪里呢？显现无我跟显现无我的一种，这个是在尤其在比量真空性的时候，是在资粮位嘛，顿根的行者是在资粮位的中品，到了加行位的时候，就是以一样是比量真空性，但是它是以止观双运的方式比量真空性，可是它的显现境一样会有显现无我跟无我的一种，但是会变成怎样呢？好，会变成这样子的。好，来这个我用拉过来看，这样应成派，到直接放应成派好了，应成派比较好解释，跟大家看。好，前面有看到这张图片吗？加行道这个， 有的。 好，谢谢哈。好，来你看哈，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因为你在加行道的时候，因为你是凡夫，所以呢，分别心会有显现，一样会显现无我。跟无我的义共相，这两个都会有，可是它会有个趋势，到了见道位，也就是凡圣的分水岭，在见道位的第一刹那，见道位之前的四第一法呢，还是凡夫，四第一法的后刹那，就是下一个顺位，就是见道位，见道位的时候就是圣者了。好，在圣者的时候，圣者跟，比如说这两个都是所谓的我们所谓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修所成慧。修所成慧有跨两个领域，就是加行位，就是说当你有修所成慧的时候，有两种人可以有，一种是凡夫，就是加行位的凡夫，剩下的都是圣者，圣者以上的都是属于一样都是修所成慧。好，在修所成慧的加行位的时候，因为他是凡夫，所以他心中一定，他所证到的空性一定有什么无我，这个是圣义地，无我的义共相是世俗地，这两个显现都会显现出来，但是他们产生一个现象，在加行位的时候会有经过四个次第，暖顶冷四第一法，这个次第呢，从暖位一直到四第一法会有一个特征。显现无我这一分呢，你会越来越清晰，显现无我的义共相会越来越不清晰。也什么意思呢？当你在初次第一次在比量正空性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空性大部分都是无我的义共相这一分。为什么呢？比量正空性一开始无我的义共相观待无我，就是这两个显现无我的义共相会比无我还要清晰一点点，所以也可以说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虽然是体性相同混合在一起，但是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义共相啊，无我的义共相。可是到了加行位的时候，会有个趋势，无我的义共相会越来越不清晰，无我这一点是会越来越清晰，你知道吗？哈，无我的义共相是世俗地，这一份世俗地的显现。会越来越不清晰，为什么？逻辑上才不会有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它四谛法的后刹那，到了见道位的时候，无我义共相完全消失。在完全消失之前，它一定要慢慢慢慢慢的消失。所以中观应成派解释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最合理的了哈。因为进步中的主张很特，它有它的不共的主张。好，拉回来。所以无我的义共相在暖位的时候会很清晰。好，观待无我，好，可是他到了四第一法后面，越到后面越来越模糊，反而是无我这一分圣义地的显现越来越清晰，一直到什么四第一法过了后刹那到见到位的时候，无我义共相完全消失了，你只会看到什么无我或无我的显现，就是你只会看到圣义地而已，好，看到圣义地，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要因果要相顺，好，因果要相顺，所以 你显现无我跟显现无我义共相，在你比量证空性来讲，这个显现无我的义共相跟显现无我两者的差异，只是差在哪里？这个带有义共相。如果我把这个无我的义种拿掉的话，很重要，我认为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哈，无我的义种拿掉的话，无我跟这个显现无我一定是完全一的，一样的。现在的差别为什么两个字，一个是圣义谛，一个是世俗谛？因为有加个义种的关系，带有义种，所以说他们两者是相违。可是无我的义种的这个义种如果拿掉的话，两者一定必须要是一样。就因为是一样缘故，所以你无我的，你显现无我，就是显现遮除所破的影像。你如果前面的显现所破，你如果对于我有我就有自信的这一点，有我好，就对于有自信的这一点，你没有充分的百分之百了解的话，也就是显现没有百分之百，如果你是百分之百的了解的话，它显现的是所破嘛，显现所破有自信是百分之百的话，当你以正理破掉有自信这个所破的话，因为你是显现有自信百分之百，那你破掉这个时候，你一样，你显现的遮除所破也会百分之百。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显现的是百分之，你看哦，我讲这个理论就是我的理论。如果你显现是 90% 的 ,90% 的对，这个我要放着哦。如果你了解的所破有自信是 90%, 对有自信你只了解 90% 而已。但这样子的话，你到了第三，你这里推出破掉所破，那你显现所破的影像，遮除所破影像，也就是显现无我的这个影像，一样变成 90%。 所以你所破，你如果了解，你对有自信了解只有 90%, 我会说你了解无自信也会只有了解 90%。 不知道大家知道，大家懂吗？因果，我会是站在一个理论说因果必须要相顺，尤其是钝根。立根我先不排除掉，钝根的行者了，你对于所破有自信，如果了解 90%, 那到时候你在心中所现起的无自信的影像也会与事实会差了 10%, 只会显现 90% 的无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产生，如果这个理论推得成功的话，会产生一个问题。在加行位的时候，你如果我认为了哈，我认为我自己已经比量真空性了，那就是我自我感觉良好，好，我认为我比量真空性，我有止观双运了。各位大家应该有个概念，如果一个行者有止观双运的话，不一定代表他已经有比量真空性，因为比量真空性是有止观双运这个功夫，有这个能力是共内道外道都可以办。都可以达到止观双运的，好，所以如果我认为我像我有修成止观双运的，我转所缘去修空性的时候啊，我呢我显现了我对于空性的所破有自信，我了解了 90%, 所以我破掉这里破掉 90% 的有自信的时候，我只会得到什么 ?90% 的无我的影像。可是后来，但是我以止观双运去一直在圆，一直圆圆圆圆，我圆到啊，我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啊，我已经证到比量真空性了。后来有一天，我认为我也限量真空性了。如果这个人说我限量真空性的时候，我会认为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显现 90% 的一种，好 ,90% 的无我一种，也会同时显现 90% 的无我。可是有没有 90% 的无我？有百分之百的比如景贵你在吗？等一下不在齁。我是这样讲说，空性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空性，没有所谓的百分之九十九的空性，没有。也没有百分之九十空性，没有。如果它是空性，必须要百分之百。所以就因为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所有自信所破，你如果只有了解 90%, 我说你显现的无自信的影像也会只显现 90% 的无我的影像。 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当你认为你说你限量真空性的话，我以同样的推理，你认为你自己在加行为，那你的加行为，你显现的你的分别心的显现境，你认为，我说你自己认为比量真空性的显现境只会显现 90% 的无我， 90% 的无我的一种。问题是无我如果它要存在，它必须要100%的无我，没有所谓的 90% 的无我。也就是说这个 90% 的无我是你捏出来的，也就是在境上是不存在的哦。所以说当你讲你认为比量真空性的时候，问题就产生说比量真空性的问题好处在哪里。比量真空性的话，如果是符合事实的比量真空性，它所显现的无我一定是100%，无我一定要是100%的无我，这一份是存在的，90%的无我不存在。好，所以说如果你是90%的显现90%的，实际上这一分的话，我说显现 90% 无我不存在，但显现 90% 无我的一种存在。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你认为你比量真空性，当你认为你限量真空性的时候，显现 90% 无我的一种是消失的，没错，因为它会慢慢，如果一样推理推过来，无我的一种消失了，显现 90% 无我在你认为你在见到位了，你限量真空性的时候，你显现是 90% 的无我，另外一个一种是消失了。可是你显现 90% 无我，这个道理是不是空性？是个大灾问。有没有这种 90% 的空性存在呢？各位可以去思考，有没有 90% 的空性存在？如果你对于你认为说，我对于所破有自信，我觉得不一定要了解 100%， 我只要了解 80%、70%、50% 就可以了。可是照你这样的推理的话，那你证到的比量真的空性也会显现50%、80%、90%。可是这种理论到你限量真空性的话，无我一种是消失了，可是你证到空性是 90% 的空性 ,80% 的空性，这种的空性，这种没有 100% 的无我的空性，这个显现有没有力量去断烦恼呢？问题来了，要断烦恼的话一定要空性嘛，空性这空性一定是以显现 100% 的无我的空性才可以断掉所谓的烦恼的单着境。可是你如果了解的只有到没有到 100%， 只有 90%， 这个 90% 无我到底存不存在，到底有能不能断掉烦恼，这个就是大灾，我认为叫大灾问。所以总而言之，好，结论就是说分享一个问题给大家，好，就是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学习空性，你对于所破是否要像描述要了解到100%才叫可以呢，才叫标准呢？好，还是说你认为不用就是所破这一点，你认为对于自方成立的了解，你认为 90% 就可以了，不用到100%，可以吗？这样子你所证到的空性会不会有问题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它能够断烦恼吗？这个我分享给大家。所以意思是说，我整个重点是说所破很重要，一开始的所破你如果了解只有 1% 到 99% 到 100%， 会不会产生后面的因果，会变成就像到台北一样，我越走越偏呢？如果我走对方向，是 100% 的方向正对的话，到台北不问题。可是我偏了90，我角度偏到99，只差1%，差10%，差20%，差30%，我可以到台北吗？同样的空性，你要想得到空正见，就要了解空性，你要了解空性，就要了解有自信。你对于有自信，你认为有自信对你的标准要 100% 还是 99% 还是 90% 才可以呢？这个我留给大家去做一个思考。站在我个人来讲，一定要了解 100%， 因为遮除所破显现的空性无自信的影像也要 100%， 不然没有 100% 的无自信的影像可以断烦恼吗？ 99% 的无自信影像有这种东西存在吗？留待各位去做个判断。我从头到尾就讲一讲，其实我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可以做思考的。所以在这边 不好意思，我耽误了不少时间，好，留待给大家去做思考分享。好，也谢谢各位愿意陪我，耽误大家不半个小时时间。好，最后呢，我就把做一个结论，好，做一个不是做结论，做一个简单的回向。好，好，愿以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其报身。重生极乐国。好，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耽误了半个小时，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谢谢， 谢谢， 谢谢。